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我哋又翻到嚟啦，轻谈浅唱，李伟才。OK， 咁我哋又讲讲六十九亿只青蛙啦。咁其实佢个书名一出嘅时候，我喂 ，Eddie， 你本书卖几年噶？ 收啦会， 六十九亿只系我好似唔系咁，即系啊呢个系个 issue， 我咩写定七十亿只先啦，咁真系。不出所料，而家過咗兩三年，已經71億啦嚇。 可能佢再版，再版，每一次再版都係。 可能佢覺得另外嗰啲加翻嚟嗰啲人數咧，係有啲 已經醒咗， 係啦， 一出嚟已經醒咗。 醒嗰啲就 constant 嘅。 好嘢，係啦，不愧係老友記啊！呢本 好嘢， 咁又講翻個元氣啦，呢本其實咧就好怪嘅。我因為做咗少少整理啊嘛，咁我睇翻佢原來咧。佢喺一個好早期嘅八幾年八九年嘅書，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咁已經有講咧，就係全球綠色運動嗰樣嘢嘅。咁其實原來即係歐美咧，好早已經關注，但係就關注咧 over all 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全球暖化嘅問題。咁已經有呢個 issue 噶啦。咁啊，但係咧對佢真正好有興趣，同埋真係好大力向我哋嗰啲其他嘅朋友啊，向佢嗰啲學生嗰啲推薦嘅時候咧，就係、是、咧、我記得由2002年，即係我自己成日講翻我高分寫嘅嘢都係咧，就我哋有一個聚會啦，就邀請咗當時嘅天文台台長，咁佢就離開咗噶啦，佢就翻去，即係 Eddie 就邀請翻個台長，咁就嚟到介紹嘅，咁個台長當時咧都冇 PowerPoint 添啊，就係俾啲數據啫，咁我哋就係一個傑出青年協會嘅聚會，哇！佢講啲數據出嚟咧，我哋個個都～即係我叫 jaw dropping 嚇、幾多年就某啲低帶嘅 成個國家 浸咗冧咗啦幾多時咧？即係同而家講一樣嘅，即係十三年前啦嚇。咁、但係嗰陣時都唔係最前沿嘅咯。其實佢哋已經喺嗰、那個即係叫做天文台好或者科學界嗰啲好咧，都已經關注呢個問題啦。因為基本上係1997年已經有嗰個京都協議書嘅啦嚇咁咯。咁你點睇啊？你睇嗰本書嘅時候個感受？ 我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即係對全球暖化真係有即係好片面嘅，即係片段式嘅認識，通常都係新聞啊或者電視咁啱鏗鏘集咁嗰集講到全球暖化咁樣就識少少咁樣。咁我就好中意呢本書佢講即係佢 present 嗰種全球暖化問題嗰個方法，就基本上你對呢樣嘢有少少興趣嘅，你都會問嗰一紮問題。即係嚟全球暖化點嚟啊？你點知係呢個係人類活動嘅結果啊？咁好似頭先 Pegasus 講話，即係有啲人係話全球暖化呢樣嘢假嘅喎，咁即係個 counterargument 係乜嘢啊？跟住我哋點樣解決啊？等等呢啲問題，即係佢係一個一個問題咁樣係由每一個方面咁樣去回應。去介紹咁樣就對即係有興趣認識多啲呢方面嘅嗰啲人咧，就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差唔多係一個，即係一個 FAQ 嚟，一個係好完整嘅介紹咁樣咯。 所以就我哋都比較即係有少少失望嘅，因為呢本書咧，基本上我認識啊，譬如阿陳曉雷啊，好多朋友咧，哇！我就係睇咗六十九億嘅青蛙之後咧。就完全即係對阿李偉才嗰個觀感咧，完全唔同咗啦。以前就科幻佬或者係科普人啫，哇！原來佢係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咧，都做得咁深入，同埋做得咁全面 comprehensive 嚟講啦。佢由即係嗰啲反對嘅立論，一路各方面嘅論證、各方面嘅資料、科學嘅數據，咁佢文筆又好啦，講嘢固然 OK 啦。咁即係好深入選出咁寫咗出嚟啊嘛，同埋啲嗰啲 reference 就好犀利啊嘛，咁樣。咁但係又講翻個元氣啦元氣咧，其實你同我共同認識嘅朋友咧，嗰、那個咧就係、集思會，香港有個集思會咧，就啱啱 Eddie 嗰陣時咧就退休啦，即係早退休嘅時候咧、哇！就機不可失，就揾咗佢咧，就做個 project， 做一個嘅叫做研究報告咁樣啦，咁即係香港嘅環境問題咁上下嘅啫，咁變咗佢就可以好集中啊，又有人工鬥嘅，咁啊即係叫。part time 咁有個 office 咧，咁就喺灣仔嗰度咧就做呢樣嘢，咁就請咗我哋嗰個朋友做助手啦，咁樣咁一路做咗嘅時候，佢咪搜集咗好多好多資料咯。 基本上咧就喺嗰度就醖釀出嚟嘅。咁、其實嗰個嘅報告或者個建議咧，咁我哋亦都親自交俾阿邱騰華嘅、就喺集思會嗰陣時，邱騰華嗰陣時就係環境局局長，係親自交俾佢嘅。咁、我哋都特登去問佢啲問題，即係我有啲建議噶嘛。咁政府。有、啊、即係佢官腔啦，但係嗰陣時官腔好聽過而家啲官腔好多嘅，而家啲官腔， 而家唔係官腔嚟嗰啲， 就唔需要，即係唔需要有理性嚟去諗噶嘛。以前都 make sense 嘅、如果我哋話我哋有四大建議啊嘛，即係要progressive 咁樣，越用得電多或者越污染得多嘅咧，就要嗰、那個係啦，累進式，就一定要咧收多啲嘅 電費啊， 即 係排污費啊， 排污費嗰啲咁啊。咁佢話啊，你知唔知而家邱騰華講啊？最用得多是什么就是那些公用机构。咁如果唔系咁个个都归晒啦咁样。即係佢讲出嚟就佢、係有黑嘅咁但係讲出嚟咁你即係唔去解决个问题啫。喂政府俾十几万。 最少唔好累退呀而家。而家用得越多 越少嘛。嗰陣时都系㗎啦。咁咁啦咁我哋亦都话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好 make sense 啫。政府作为最大嘅雇主你可唔可以行一个绿色采购政策、好 make sense 啊！你一定要先考慮咗綠色成分高嘅嗰啲咁嘅產品作為政府你買嘅手段，然之後先買其他咧咁樣。咁佢都淨係話，而家淨係環保署嗰度先有呢個咁嘅 policy， 其他咧就即係你知得官僚啦咁樣。咁你而家買啲電動車嗰都係一樣啦。咁但係好大膽講，亦都實際嘅，呢啲係 window dressing 啦，即係啊粉色櫥窗。即係如果政府有個意志，即係如果你話、推行呢啲啊，而家啊嗰啲咩啊慈母警隊嗰個形象嗰啲意志，你如果推行綠色呢、這個行動咧，真係對香港已經係應該做得好多嘅嘢。咁當然嗰陣時唔係呢屆嘅政府啦，嗰陣時好似係咪董伯伯咧，我唔記得啦。 曾蔭權 啦，曾蔭權啦，係啦，係曾蔭權嘅政府啦咁樣咯。咁啊就呢個就係六十九億隻青蛙。咁但係咧佢就冇過時，因為好多嘢都係。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啊，真係 historical 啊，即係佢嗰啲嘢已經發生咗啦嘛。而家只不過越嚟就越犀利啊嘛。啊咁啊，講開呢度咧，又講翻啦。嗱，阿 Eddie 呢張相咧，其實有半個人係遮咗嘅。我哋頭先特登做嗰個畫面嘅時候，我話唔好 cut 咗半個人，嗰半個人就係小弟咧。咁呢個咧係我哋兩個咧有生以來咧第一次喺報章嘅 A1 頭條出街喎。咁係點樣咧？原來都係緣起就係因為環保嘅。因為咧係舊年嘅八九月度啦，就係、聯合國嗰、那個跨國嘅氣候調查小組咧 ，IPCC 咧就出咗第五份報告。第五份報告咧冇石破天驚嘅嘢，只不過最緊要就係佢再進一步證實所有以前嗰啲論證嘅資料咧係啱曬，即係嗰個趨勢嘅，即係話冇得 deny 嘅。咁但係我哋一睇落死啦！這個資料出咗嚟，香港就唔使講啦。香港嗰陣時唔知講啲咩，就一定唔佔裝， 冇人理。 冇人理。 嗰陣時又政改，咁所以啲記者問你啦。 係啦。咁包括外國都冇喎，因為有好多份報紙咧，又英國啊，英國就熱衝啲嘅。美國咧就 加啲人咯，最多多數 加啲人熱衝啲嘅。BBC 熱衝啲，都冇人講喎。我哋話有冇搞錯講都得嘅。咁啊，三個傻佬啦，有一個就係我哋唔透露得嘅啊，喬拔水啦。咁就話喂，我哋要做啲嘢喎。咁啊，做啲咩咧？咁我就將我哋咧喺主場新聞所有發表嘅文章啦，咁當然以 Eddie 為最多，Eddie 可能20篇，我就6、7篇，阿喬拔水又係7、8篇咁樣啦，就集中曬，同埋我哋搞咗咁多嘅活動，嗰啲咁嘅 PowerPoint 啊或者嗰啲資料咧，就做咗一個 file 啫，而家容易到不得了啦，成本係零嘅，係零成本。咁我哋就將我哋認識嗰啲傳媒嗰啲就 send 出去咯，港台啊、TVB 啊。識個人就寫個人名咯，咪全部 send 曬出去啊！咁卒之咧，隔咗幾個星期之後咧，就有個年輕人打電話俾我，就唉，我哋好有興趣同你做獨家喎，咁我話做獨家咁犀利咁啊！咁就上咗去城報嗰個觀塘個 office， 咁啊嚇一班年輕人就做個專題，咁我哋都唔諗住會去做到咁大嘅，咁就做咗 A1、A2 就將嗰啲實際嗰啲即係 detail 就寫出嚟，咁好好，咁跟住咧。你話好又得，唔好就得啦。就之後隔一個月就海燕嚟啦，海燕嚟咧，從嗰菲律賓就掃曬。啊，咁大家睇個電視又有，新聞又有咧，咁即刻咧就新聞啊，各電台啊，報紙全部揾我揾，我睇一條訪問啦。 咁即係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話，但係你講得啱啊，即係仲係睇過又好，冇睇過又好，都係覺得嗰、那個 冇事咪唔理咯。 即係因為全球暖化嘅問題就係、是，即係 Eddie 都講好多次啦，即係唔係逼在眼前啊嘛，唔係話個股票跌咗800點啊嘛， 即係你荷包即刻就縮水咁 樣。即係我仲係喎，而家啊今日幾凍，今日12度啊，咁好多人都咁講嘅，好慘嘅呢樣嘢啦。 全球暖化好凍啊而家。 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咁講個種子就散咗出去㗎啦，嚇、啊，即係好似有心人。而家都冇人夠膽，包括美國人啊！即係我好多美國朋友咧，以前都話：，姐，你哋呢班人係嗰啲咁嘅左派啫嚇， 耸聽 啊，危言聳聽啫。咁但係而家咧，個個都唔會唔 buy 啦，因為佢哋都俾啊咩啊嘛，啊紐約都俾嗰、那個 雪災係連續兩年喎、 啊，俾個掃到入去地鐵都浸曬啊嘛，一樣中嘅，即係差唔多。咁即係冇得跌啦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唔係殺到埋身，咁所以個個都係淨係話買唔到樓啫，暫時都唔係話全球都大，其實呢個重大嘅問題。咁但係咧，即係點解我哋引呢個 point 咧？就係、是、其實呢一樣嘢咧，阿 Eddie 或者好多其實有遠見嘅人已經睇得到，佢嘅導致嘅原因咧，原來背後仲有一個不大嘅不公義喺度嘅。嗰、那個你記唔記得咩？我哋有個 PowerPoint 嗰陣時大家 share 過嘅，即係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嗰、那個記唔記得？啊，你記唔記得講下個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而家大家上網都係得嘅，又係 Pegasus 做嘅嗰個配樂啊！我同你合作剪短佢，因為 Eddie 啲嘢長到咧，長到無倫噶嘛。 冇錯、 啊、我哋剪短咗佢噶嘛 嗰、那個 PowerPoint 其實主要係喚醒翻啲人去，即係去反思翻、究竟你而家覺得嘅生活，可能你好富裕係好好嘅嘅嘢，但係其實。我哋要 take action 咯，而家需要英雄嘅年代，個英雄唔係話有個人企出嚟，係需要每一個人企出嚟，係最緊要就係話一個 message 就係 leader 係會 follow 啲 people 嘅，其實個 leader 唔會帶領人，當好多人 take action 啦，嗰啲 leader 就會出嚟帶嗰班人去做嗰樣嘢啦。個問題就係話係希望每個人係 start 去做呢樣嘢，知道嗰啲嘢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啲未發生嘅嘢，呢個係嗰個 power 主要想話俾人聽呢樣嘢咯。 係啦，咁我哋又配咗個咩樂啊？Michael Jackson 啊，唔係 Michael Jackson， Hero 嗰啲就 Hero 嗰啲就係 Hero 啊，我哋就濃縮咗佢咯。咁但係都有個小插曲嘅喎，哇！咁嗰個 PowerPoint 咧，除咗係我哋自己繁榮反思小組嗰次，仲喺我公司嗰度 show 嘅嗰次第一次咯。啊，跟住好多場合啊 ，Eddie 好多嘅 talk 都有 show 出嚟啊。 你咪講喺傑出青年協會某個嘉賓出現嘅時候， 嗰度冇，嗰度都有，嗰度就仲大件事。 咩嘉賓啊？ 現金特首咯，現金特首都有 show 出嚟啦，但係精華版。咁但係咧就我哋就講法啦嚇，講法周圍 send 出嚟啦。咁嗰陣時都冇咁多 WhatsApp 嗰啲嘅，即係仲係。咁我就講法啦，我有一個嗰啲慈善嘅組織，就哇每年都去探訪嗰啲山區邊遠嗰啲嘅年青人，考到大學，咁佢贊助啲大學生嘅學費，好有意思嘅。哇！居然咧，因為嗰個 PowerPoint。最後嗰幾個，我諗五六十個 page， 最後嗰兩頁咧，頁半啫，就有啊譚作人，有啊高耀傑，仲有當時未俾人拉嗰個劉曉波， 係啊， 居然有嗰對就話，即係呢個就係啊 Eddie 寫話， 認為呢人英雄， 心中嘅英雄，居然我收到咧，唔係恐嚇郵件，哇！有啲人有冇搞錯啊？點解即係點解會 advocate 呢啲嘢啊？即係點解推崇呢啲啊？呢啲係即係。都好禮貌嘅，冇藍絲帶咁犀利，就話喂，以後唔好俾呢位啊呢位麥先生去隨便 send 嘢出嚟啊咁咯，都即係其實即係而家今天嘅土壤都已經出咗嚟啦，咁嗰啲係商界人士啦嚇，嗰啲即係已經退休人士啦。好，下一節我哋再講。